还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形如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黄昏由潘玮辰所演唱，怀旧经典，岁月如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旧单车老情歌》。下面请听杜德伟的《无心伤害》，苏慧伦的《鸭子》。

梦里。 Bye.

付出了何必要回首、啊、难受收不起你问候以爱这施舍的温柔你拒绝更荒谬越投入才越想收手难受再没有之后，相恋不如做好友。